外国友人赞扬朝鲜以一心团结的威力乘胜前进并取得胜利。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克莱斯诺亚尔斯克支部负责人说，领袖党和群众的一心团结是只在朝鲜才能看到的。科威特亚洲记者协会主席说，在朝鲜，领导者和人民结下了纯洁而巩固的同志友谊关系。朝鲜之所以在美国等敌对势力进行最为恶毒的制裁扼杀活动的情况下，也毫不动摇乘胜前进，就是因为有一心团结这一伟大的力量。斯里兰卡自力更生研究会主席说，因为金正恩阁下全面继承先辈领袖的遗志，所以朝鲜以一个政治军事强国和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强国，充分显示其威力。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说，领导者相信和关爱人民，人民绝对信赖领导者，这一浑然一体就是朝鲜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主体朝鲜以一心团结和先进的威力乘胜长驱，世界上任何势力都抵挡不了这一强大的力量。